2014年2月16日嘅經會天下，咁上個星期咧，美國咧就阿耶倫就首次講嘢喎，喺個聽證會嗰度。咁但係咧，成個嗰個美金咧都係比較弱勢嘅。咁啊，當然啦，喺呢個錄音室入邊咧，咁啊，當然除咗大衛之外咧，梗係有阿安東尼喺度啦。咁安東尼啊，咁其實美金嘅弱勢咧，咁啊會唔會造成其他貨幣嘅強勢咧？咁樣即係睇翻個 chart 都係好似有咁嘅情況出現喎啊！ 其實係㗎，因為上個禮拜咧，就個美金好似係今年以嚟咧，亦都係近期少見咧，就係、是、全線低收嘅。 係 啊，最因為過去嚟講咧，好多 currency 嚟講都係個別發展，其實個市冇乜真係明確嘅方向嘅。咁係上個禮拜咧，就零零舍舍美金咧就全線低收啦。咁嗰、那個美匯指數咧，佢係跌到落去80邊嘅，即係收咧就收喺80.13啦，而最低咧就见过80.07，即系叫做险守80关口啊。咁最主要原因咧就系话，上个礼拜美国出咗嗰个数据之后，出咗嗰个零售销售数据之后啦，咁意外个跌幅咧就系、是、跌0.4%咧，比预期大啦。咁大家都喺度将嗰个美国嗰个第一季，即系今年第一季啦，即系而家呢一季啦，嗰、那个 GDP 个预估值咧。就下调咗嘅，就将由 2.5% 下调到 2%， 亦都意味住咧，就系话美国嗰、那个经济增长个复苏部分咧，就可能会个动力系会减弱咗。 系 咁变咗就系话，大家对个美金嘅信心系弱咗。咁兼埋咧，就其他国家嚟讲咧，就都有唔同嘅好消息出嚟啦。咁就变咗个美金就。上個禮拜係屬於係挨打嘅局面咯。嗱，本來咧就個 yen 咧就應該就係話，如果有避險嘅時候咧，佢先至會強啦。咁但係咧上個禮拜其實都已經唔需要避險啦，因為美國升勢咧，嗰、那個升幅咧係今年最大嘅三大指數啊。咁甚至乎嗰、那個Nasdaq 啦，即係個納指啦更加係升到上去唔知十幾個月新高嘅十三年半新高咁其实个股市好嘅时候个避险作用就其实消失咗啦咁第二呢就係、是、话美国其实上个礼拜呢就已经係搞定咗嗰个债务上限问题啦咁我知道就係话佢之前已经係搞定咗嗰个预算开支个问题啦咁上个礼拜甚至乎连嗰个债务上限都问搞掂埋啦，因为嗰个共和党咧系无条件就将嗰个债务上限嘅宽松期咧就延长咗一年嘅咁变咗就系话呢一个避险嘅因素亦都系消失咗啦。咁 今次好想摊啊， 系啦，咁再加埋咧就系话 Janet Yellen 讲嘢嘅时候，亦都讲就系话咩啦，就讲话嗰个 tapering 咧系会继续啦，咁亦都讲就系话美国嗰边嗰个息口咧系唔会咁快脆升啦咁其实呢啲因素嚟讲咧，都令到个市场咧就系、是、安心咗嘅。咁一个避险嘅需求应该少咗先啱嘅。咁但系我见到就系话个 dollar yen 系临尾都系跌翻落去，即系101.78去低收嘅。咁亦都意味住呢就係话嗰个 yen 虽然就算佢嗰个避险需求係减弱咗咁但係佢都暂时嚟讲呢就可能会企得稳就唔即係唔会话点样大跌住囉咁大波幅方面呢都仲系喺100至105啦咁但係如果细波幅嚟讲上个礼好似上个礼拜咁啦其实低位系101.56高位系102.70咁都系相差嚟讲咧，都系100点松少少，即系其实大家对个 yen 咧买个 yen， 其实好似个兴趣好似低咗，咁其他嗰方面咧，就其实上个礼拜，譬如好似我哋预测方面咧，就大致上嚟讲咧，都叫做合格嘅，唯一一只咧就叫做真系走得好远嘅，就系只英镑啦。咁个英镑嘅零零舍舍强嘅，咁亦都个市而家开始亦都睇咧，就话会有机会见170甚至172嗰啲位嘅。咁点解会咁强咧？就因为 加息 系啊，因为其实佢自从上个礼拜出嘅数据同埋英伦银行嗰个通胀报告出咗之后咧，咁其实大家都觉得就系话佢应该系加息嘅时间表系比预期为快 系。 嘅。咁上个礼拜咩数据出咧？最主要嚟讲就系话个零售销售啦，佢系一月嘅零售销售咧，佢系上升咗3.9% 嘅。比12月就上升2.6% 啦，就加增加即系提升咗50%嘅嗰个升幅系， 系。 咁变咗就系话大家都觉得话英国经济真系好劲咁，再火上加油嘅咧就系英伦银行咧，就将今年嗰个 GDP 嘅预测咧，本来咧就预期咧就系升2.8% 嘅，咁佢将佢大幅上调到咧就升3.4%。咁更加咧就讲到明咧，就系话喺应该系多一年多少少嘅时间咧，即系今而家系一月啦，而家系2月啦， 二 咁佢 中啊， 应该就系讲就系话咩啦，应该就系明年嘅第一季就会有机会加息嘅，咁所以佢讲完呢啲嘢之后咧，个英镑咧就好似坐火箭咁。就由1.63几、1.64几一路系咁升升升，即系每一日就升高一格，每一日升高一格。到咗礼拜五嘅时候咧，甚至乎高收，即系去到1.6744收市。咁所以个榜嚟讲咧，即系讲真句，就系大家都估唔到有啲咁利好嘅消息出嚟啦。咁所以咧，我哋嘅预测咧，就其实其他都大致上都维持到水准，咁系只榜咯，就真系就唔好意思啦。 咁 大 咁 家对 甚 佢 至 期望咁高，佢系下年第一季先加息，佢依家系可以即时做到个势咁样 系 样 啊， 系， 其实嗱个 佢保 榜 佑 嚟， 系超买嘅又系， 即系我哋唔可以话去超买定超卖噶啦，即系而家呢个时间，因为佢嘅升势嚟讲咧，佢升幅嚟讲咧，系有实质嘅因素去支持佢咯。咁变咗就系话佢喺其实喺过去半年咧，由旧年嘅七月咁上下啦，到而家为止咧，佢系升，即系对美金咧系升咗10% 嘅，升咗10%嘅。咁而相比之下咧，就个澳洲纸咧由旧即系过去嘅一季咧，系跌咗10%嘅，即系由10月开始计啦，10月、11月、12月都差唔多接近5个月嘅时间啦，佢系跌咗10%嘅。咁其实如果你譬如话真系走去买榜沽澳洲纸嘅话咧，其实如果过去嘅半年嚟讲咧，真系大丰收。即系一个升 10%，一个跌 10% 咁。咁系咪表示话英镑系超买，而个澳洲纸系超卖咧？唔系嘅，咁其实佢升同卖嚟讲咧。都系有佢嘅原因，咁 实 好 际系 似个 经 澳 济因 洲 素 纸 支持 系啦，第一你有实质因素支持啦，咁第二嚟讲，亦都系话可能之前你系譬如好似个澳洲纸咁，你升到上一算楼上嗰啲位嚟讲，其实佢个经济系挨唔到咁高嘅汇价，咁所以佢嗰阵时应该系超买，而跟住咧就纠正翻佢嗰个超买嘅情况。咁我哋唔能够呢个时候话佢超卖嘅，咁只不过就系话佢而家跌到落去80附近咧，即系每跌到跌到落90附近咧，即系去到90楼下咧，往往都系咩嘅，都系会有啲买盘出嚟嘅。咁最低嚟讲，佢都系87咁上下位啦，87几嗰啲位啦。咁我觉得就系话短期之内。可能會回復翻到 range trade 咯，因為最主要原因咧就係話嗱，澳洲央行前個禮拜去議息之後咧，佢已經冇咗一個減息 bias 呢樣嘢，咁但係實際上澳洲嘅經濟係咪又真係咁好咧？上個禮拜出嗰個就業數據咧，就話俾你聽唔係嘅，佢個失業率咧就升到上去10年嘅新高，即係6% 嘅，咁亦都顯示到佢嗰個就業市場係繼續惡化緊嘅。咁澳洲央行係唔係話真係可以喺減息周期嗰度明羅收兵咧？咁暫時嚟講唔可以過早即係落呢個判預住咯。 即系佢本土嘅经济咧，就见到就唔系太好咁，但系好似嗰个出口好似带动翻好啲喎。 系啊，嗱，其实点解个澳洲纸即系出完嗰个就业数据之后，个澳洲纸曾经跌过一个尾线嘅，最高最低咧就跌到落去咧就 89.27 呢啲位嘅吓，咁、啊、但系临尾咧，亦都系升翻上90楼上收市啦吓。咁、啊、最主要原因咧就话，佢虽然本身个就市场系比较疲弱啲啦，咁但系去外围嗰度咧，中国出近即系近期出嘅数据咧吓、啊，都系非常之好啦。咁亦都系令到啊啲投资者觉得咧，就系话个澳洲个经济咧系可以水涨船高啦，即系受惠于英国啊中国嗰个经济啦。嗱、啊，咁、那个。除咗嗰個咩之外，除咗嗰個出口同埋入口咧，啊都升超過 10%。嗱，佢啊喺一月嘅時候咧，中國個出口咧就升 10.6% 嘅，個進口咧嗱亦都係升 10% 嘅，咁即係比預期咧就好好多嘅。啊，咁而跟住咧就禮拜五嘅時候咧，中國亦都係出咗一個啊 CPI 啦，咁個升幅係 2.5%， 亦都比預期稍高啊。啊，咁大家都覺得就係話佢嗰個。啊，经济方面咧都仲系啊，未话真系完全冷却咯。啊， 所以喺个农历新年嘅影响啊，个 CPI 突然间高咗系 会有嘅。咁但系个市场亦都唔会理会咁多咯。即系啊，佢会觉得就系话啊，你嘅数据反映出嚟系点嘅，我咪点样做咯。咁变咗就系话你出嚟嘅数据，你系比预期优胜嘅啊。咁咪变咗就係话即係啊澳洲只係可以啊受惠囉。 係。 啊。咁所以上个礼拜个澳洲指呢就我自己觉得呢就唔应该係咁高。咁但係升当然佢升穿咗90之后呢，咁佢都唔係话真係太有力啦。咁但係佢跌到佢再跌返落去89楼下嘅时候呢，亦都係啊见到有个支持喺度。咁上个礼拜其实成个礼拜个澳洲指呢就围绕住90之间呢就上上落落。咁最低89.27啦，最高呢啊就係90.67。啊，即系最低咧就比嗰个90咧就低咗73点， 嗯， 而高位咧就高咗67点， 系 啊，咁我见到就系话呢个局面嚟讲咧，就我唔知道今个礼拜系可唔可以打破，但系我觉得都仲系啊，比 range 嚟讲咧，我都系围绕住啊90呢个位嚟比咧，就觉得比较安全少少咯。 吓， 咁正我系讲咗个 yen 啦，讲咗个英镑啦，亦都讲咗澳洲纸啦，咁亦都应该系讲下个 euro 啦。 系 啊，咁个 euro 方面咧，就上个礼拜咧，亦都系咩嘅，就升到上去137楼上嘅曾经啊。咁、那个最主要原因咧，就话第一，除咗美金弱之外咧，啊，咁而啊欧洲嗰方面咧，上个礼拜五出咗一啲啊经济增长嘅数据 GDP 数字啦，啊，亦都系比预期好嘅。咁当中咧就话成个欧元区咧吓，佢个 GDP 咧就升 0.3%， 啊，比预期嘅 0.2% 咧就啊好叫做好啲啦。啊，咁最大嘅惊喜咧就系话佢嗰个国家与国家之间嗰个经济增长部分咧，其实系收窄咗。即系以前我哋成日都讲咧，啊，就话你一个德国嘅啊撑起晒成个欧洲啊，可唔可以长期咁样咧咁？咁但係上個禮拜呢，我係見到就話嗱，德國固然係強勁啦，即係嗰個第四季 GDP 呢就升 0.4% 啦，啊，咁但係其他嘅國家呢亦都開始即係叫追上嚟啦。咁譬如好似法國呢，佢個 GDP 增長呢就有 0.3% 嘅，而對上一季嚟講呢，即係去去年第三季呢，啊，亦都係由跌 0.1% 呢就修定到持平嘅，啊，咁而個意大利方面咧就升 0.1%， 咁亦都係咩啦？即係亦都係擺脱咗嗰個啊經濟冇增長嘅局面啦。西班牙咧就更加係升 0.3%， 咁我見到就話好多個國家咧啊個經濟咧都係比預期為佳嘅。咁所以上個禮拜五個 euro 咧就啊夾咗上去，即係就算係意大利去嗰個總理咧。啊辞职，即系个莱特辞职咧，啊，但系我见到对嗰个 euro 嘅影响咧，就打击咧，都唔系话真系咁大咯。啊，咁所以啊 euro 嗰方面咧，就其实可唔可以再睇得太淡咧？咁我觉得就系话，主要都系要睇翻个美金究竟会唔会话咩咧？会唔会话真系仲系会继续调整落去咯？因为啊，我系知道就系话个消费占嗰个 GDP 系七成嘅，咁而上个礼拜嗰个零售销售系咁曳嘅时候咧，啊，咁大家都觉得就系话美国嗰方面，即系就算联储局系嗰个退市个 tapering 系唔会影响到啊，咁但系佢个经济增长弱嘅时候咧，咁大家对个美金个信心亦都系大打折扣咯，会， 嗯， 吓。 咁啊，另外咧就瑞郎嗰方面冇乜特别啦，上个礼拜都仲系比较啊窄幅少少啦。咁其实同个澳洲纸一样啦，都系围绕住喺九十边嗰度啦。咁高位就9038，低位咧就89.02啦。啊，咁其实都系喺我哋嗰、那个啊预期嘅 range 之内啦。啊，咁而嗰、那个樓指嚟講咧，個澳洲指做好嘅時候咧，個樓指亦都係會有少少水漲船高啦。咁啊，又兼埋咧就係大家預期咧，就話佢下個月係會有機會加息嘅時候，咁所以個樓指亦都係比較強少少嘅啊。咁但係即係啊，同我哋嗰個預測嚟講，都係啊走高咗幾廿點啫，都100點未夠啦。啊，咁亦都算做合格啦。咁至於個加指嚟講，我亦都上個禮拜講啦，就好大機會喺102嘅24咧，就已經見咗底啦。咁上個禮拜嘅走勢其實都係同我哋嘅預測一樣啦。啊，咁佢就算係升翻上去101110樓上咁，但係亦都啊冇乜力啊，即係其實俾我哋一個機會去吸納個加指嘅啫。啊，因為上個禮拜譬如好似佢最高位110嘅90啦。啊，最低就109.40啦，咁其實我上個禮拜 set 個 range 咧就係108.80到110.80嘅，咁即係你變咗就係話，如果你喺110嘅90你走去買個加指嘅話咧，啊，即係110.80，即係喺我哋 set 個上限嗰度走去買嘅話咧，你捱都係捱十點，啊，咁但係賺咧就只啊賺足百幾點，咁其實個成績方面亦都叫做幾好啦，即係起碼嚟講，如果你譬如話個英鎊你真係走去買沽完之後你止蝕嘅話咧，個加指其實已經係俾啊補翻足嗰個損失噶啦，啊，咁而個加指嚟講咧就暫時嚟講亦都係可以睇高一線，我覺得佢個反彈浪係未完咯。啊，最主要原因就係話前個禮拜去上個禮拜出嗰個就業數據方面咧，啊，就係有進展啦，即係啊冇再繼續沉淪落去啦。啊，咁而個油價方面咧，上個禮拜亦都係升翻上去100樓上收市嘅紐約期油。 系 啊，咁变咗就系话对嗰个加元嚟讲咧，始终都系会有一个支持喺度啦。咁我觉得就系话佢嗰个上个礼拜高位110.90啦，啊，咁佢可能会出现一个浪比浪高嘅情况，即系个加指或者个dollar can 咧就出现一个浪比浪低嘅情况，啊，即系预期系会咁样走法咯，啊，咁至于上个礼拜嚟讲咧，就其实除咗个是真係比較離得遠之外呢，啊，咁當然個啊嗰、那個澳洲指同埋嗰個樓指都比我哋預期中呢係為強嘅，咁但係其實都係相差幾廿點啦，即係如果你真係入咗市嚟講呢，啊，你帳面損失亦都係有限啦，啊，咁近期嚟講呢就我哋即係比較順手啲就係個 Euro Yen 啦，啊，咁上個禮拜亦都係維持到一定嘅水準啦，咁我哋俾個 range 係13780到140嘅50嘅，啊，咁佢結果最低位呢就138.67，最高位14030，咁其實就包到含啦，當然就係喺我嘅角度嚟講呢，就係話我俾個 range 去嗰個高低位喺我 range 裏面呢，就其實喺我個角度嚟講就唔合格，因為你要買又買唔到，你要沽又沽唔到，要跟住嗰啲位嚟講，啊，反而你譬如話好似就算就嗰個啊，除咗个加指系比较好啲，即系你入咗市之后，你最多挨十点之外，啊，冇错啦，啊，咁其实就嗰个楼指同埋嗰个啊澳洲指咧，即系你入咗市嚟讲，其实都唔使点样惊住咯，即系最多都系输几廿点咁，但系上个礼拜收市嚟计咧，啊，亦都个澳洲指即系要。啊，以我哋俾个 range 上限90，你喺90入市嘅话，咁以收市价9027，咁你都系暂时挨紧都系20多点啫。而个澳洲指即系个楼指嚟讲咧，就上限我俾系83，咁你都系挨紧40点左右嘅啫。咁其实啊，我觉得都仲系 OK 咯，即系上个礼拜俾个 range 嚟计就吓。 咁今个星期咧，咁其实啊，我虽然啊呢度系冇讲 exactly 个 range 系点样样啦，咁但系会系。大概嗰个大细或者点样部署咧吓？ 嗱，其实个美金系会唔会继续转弱咧？佢话呢样嘢系会比较啊影响到个汇市比较多啲，因为今个礼拜嚟讲咧，嗰个数据方面亦都唔系太多啦。即系啊，如果美国嚟讲，主要都系楼市啊，同埋个通胀数据啦。啊，咁我又觉得就系话。啊！呢啲數據亦都係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先至出嘅，咁對嗰、那個啊市況嚟講咧，亦都唔會有太大影響咯。啊，咁反而咧就係話啊，其他嘅國家，譬如話好似 歐洲嗰方面會出個 PMI 啦，禮拜四，即係個製造業同埋服務業啊，咁亦都影響可能會大啲啊。反而會嗰個數據方面咧，啊英國就下嘅，即係今個禮拜咧就會有好多嘅數據出嚟嘅。咁譬如話啊個通脹數字啦，啊個就業市場數字啦，同埋個零售銷售啊呢啲咁嘅數字咧，就全部都會陸續出籠嘅啊。咁英镑可唔可以维持到升势继续强上去呢？咁啊，即係其实而家我自己觉得有少少 mix 嘅，即係唔可以同你讲一定唔会啊。咁但係我亦都对于佢嗰个上升嘅空间呢，其实有啲怀疑啊。咁所以今个礼拜嚟讲呢，就算我俾个 range 嚟讲呢，我可以同大家讲就係话冇对上几个礼拜咁有信心。咁、啊、至于个日本嗰方面呢，就去今个礼拜亦都係礼拜，即係今礼拜一呢就会出嗰个 GDP 同埋嗰个工业生产啦。咁佢、啊、可唔可以维持到劲势呢，亦都系咩呢，即係大家如果佢譬如话系比预期强嘅话呢，啊即係比去年嘅第三季强嘅话呢，咁变咗大家都会觉得就系话啊可能个日本只升够啦咁。但如果系弱嘅话呢，啊，咁、那个啊，即系如果譬如佢系比预期弱嘅话咧，大家都觉得就系话佢仲需要一个比较弱嘅日元去支持佢嘅经济，咁即系其实亦都系对个日本纸系会有一定嘅影响。啊，咁大家亦都要啊睇住啦，即系数据方面，我觉得今个礼拜对个市况唔会有太大嘅影响，咁所以啊，我觉得个美金咧啊。是会有机会进一步调整的。啊、大家亦都是即是譬如说如果是沽了美金的，即是买了美金的，其实就要小心少少咯，如果是。啊咁都冇嘢嘅，即係个市况方面呢都係升嘅时候大家都係会觉得好似好多利好因素喎、啊、咁跌嘅时候就好多利淡因素啊咁。啊咁啊，但係如果我哋係真係以一个旁观者嘅角度嚟讲，就係、是、啊嗰、那个其实到而家为止我都唔觉得个美金係，因为而家已经跌到来80边啦咁。啊如果80呢个关口如果失守嘅话呢，个美金可能会有一啲指示盘出嚟呢，就令到佢係咩嘅，从而令到美金呢係嗰个调整嘅幅度係扩大咗。咁呢点就大家留意一下囉。啊，咁今个礼拜嗰个啊分析亦都系到呢度啦，咁啊希望咩啦，希望帮大家，咁可以讲就系话而家其实个啊市场方面咧，啊我仍然系嗰句就系话个美金暂时嚟讲系处于挨打，即系处于弱势，咁但系个波幅方面嚟讲咧，啊我系觉得比较 mix 少少嘅，即系今个礼拜我。对于嗰个预测方面咧，其实个信心亦都唔系话之前几个礼拜咁强，即系大家呢样嘢要留意咯。啊， 好，咁今日星期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大家有兴趣咧，可以 join 翻 William Forbes 咧，听翻我哋个 range 啦，系。 OK， 好啦，拜拜。Okay, bye bye